惠登靈絕頂，一覽中山小。光明頂，陶傑、鮑偉聰。本節目只代表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有很多听众提议讲一些轻松话题，例如中国历史、世界史。上次我们讲过魏晋，不如今天选一个很多人都有些熟悉的，叫清朝。清朝由头到尾，由1644年至1911年收皮，经历过严格来说是10个皇帝。 真是挺複雜的，因為來龍去脈是見證了一個中國由一個城市衰和列強侵略，接著到20世紀的過程，即是橫跨200多年。這200多年在世界，特別是歐洲，進步很快。但是清朝由於它實行海禁、雍正、乾隆實行海禁，令到它停滯不前。 卒之搞到在同光之後，西方的列強入來侵略。整個清朝來說，其實在民國之後的史學家對他有些偏見，因為受了孫中山反清復明的影響，覺得他腐敗、覺得他無能，總之一樣都壞。但其實清朝放在中國那個 由夏商周開始來看，它不是一個太壞的王朝。雖然它裏面有很多壞事，例如康雍乾家四代大興文字獄，殺了很多知識分子。但總的來說，它10個皇帝計算起來不會比起明朝的皇帝差。如果就皇帝和皇帝相比，而是比明朝的皇帝好。 如果你跟明朝比較更加明顯，因為明朝的皇帝極之騎呢，因為有部分除了開國的朱元璋或者明成祖這些比較勤奮或者親政之外，接下來的皇帝有些就不上朝幾十年，譬如嘉靖，接下來政德那些由荒淫無道早死，接下來就算很勤力，到最後的崇禎都是一個 心理上有些缺陷的人，比較對人刻薄一點，又或者覺得大臣誤他。但相對於清朝，一路開國下去，到中葉，其實皇帝都算是勤政。雖然外來的 外列強或內部的動亂影響國家，但他不像明朝那些修道、連線、荒淫、玩女人、諸如此類，好像萬曆皇帝一樣，劈低被張居正搞定。這些騎呢皇帝，因為他是一個朱姓下來，他的出身後來這個萎靡，而清朝是滿洲人。 滿人散居在中國東北滿洲里和西伯利亞一帶，莫倫春、通古斯、呂真等，他本來已經非常耀勇善戰，騎馬、狩獵等等是上武的，比起明朝這堆萎靡的諸氏子弟、太子 太子太孫黨，他是有股陽光氣。這個陽光氣其實一直到光緒都不會太差。而且你比較起對文人的態度，就算他清初有文字獄，但我總計比起明代來說，我都覺得他對文人的尊重是多一點。可能因為他們出身是馬上 有些打個譬如，我們以前八九十年代出去做電影，你跟江湖大佬或者投資者談，他對你都客氣一點，或者尊重文字你多一點。萬一你不小心找著一個他識字的，或者他自己本身都是寫東西的出身，他就當你那些招數不是東西。明代 除了朱元璋之外,接下來的皇帝的軍權或對臣子的態度,比清代刻薄一點,經常停仗,清代也停仗,亦沒有靈池,沒有靈池處死 清朝也有,但不是對文人有幾宗都試過 康熙、雍正、文字獄都試過 那些殺得厲害但沒有朱元璋、明成祖那麼厲害那些動不動就朱三族、朱十族一鋪文字獄殺兩三萬清朝那些最多幾百個比上不足比下有餘不是跟西方比是跟前朝比是好很多 但是清朝本身的皇帝就算有這些壞事做出來你放在當時的文字和文化就沒有辦法例如殺呂留良、汪景琦、殺戴明世 這幾件事都是看到他有些傍詩清風不識字何事亂翻書這些詩句說他懷念前朝和嘲諷滿洲人沒有文化等等一直到嘉慶、美、道光文字獄就平息了而且當時的文人亦不會再反清 但當時英國殺入來1793年乾隆末年馬爾格尼勳爵奉英皇之命想開通貿易誰知很出名肯跪一隻腳被乾隆趕走他在北京經天津坐運河的船南下 當時翻譯有個13、14歲的年輕人叫史丹頓 這個小孩不知為何他學到一身的中文因為他平時跟著傳教士跟馬爾格尼做翻譯翻譯完之後在元運河看到那些狼衣、蘭屋、乞衣、生枝狗、貧窮的景象畫了一本 速寫、掃描,然後拿回給英國的王朝 中國不是馬可勃羅宣傳那麼強大,而且他的態度很傲慢 他猛地向歐洲和英國輸出茶葉、瓷器、絲綢 我們叫他買一些貨,什麼都不要 這個問題一定要解決結果一直到嘉慶、道光一直到道光1841年開始打鴉片戰爭1840年過去香港期間這三十年左右清朝開始走向衰落雖然道光皇帝是一個好人因為他很省儉 漢劍到龍袍自己打補釘但是他是一個面對西方文化東來六神無主的皇帝他不知怎麼辦英國後來派兵來經虎門由馬尾上打到周山、定海 大兵陳列門口不知如何於是又派奇英、奇異善滿洲的官員去跟英國打交道但滿洲人一樣不懂軟腳鞋出自林則徐因為燒鴉片搞到鴉片戰爭這件事完結後清朝痛定思痛覺得 靠這些木張柯、奇英、奇善等滿人,不可以再應付一個新的世界 於是在道光時期後,咸豐上台,重用曾國藩 咸豐覺得不要用滿人 用漢人，於是曾國藩在咸豐開始店頭，這是滿洲人一個很大的改革，因為以往絕對不會信任漢人，自從文字獄殺了這麼多之後，他亦不相信漢人可以比滿人厲害，但一到咸豐卒之向現實低頭，用曾國藩，曾國藩亦不是咸豐皇帝用， 是咸豐後來的顧命大臣之一叔順大膽起用。叔順是一個很沒脾氣，亦是一個很急躁、很暴戾的人，他亦是目空一切，尤其是他要與慈禧太后鬥法。咸豐死了，慈禧太后想乾淨，但咸豐給了 叔順做顧命大臣，叔順有要與咸豐的弟弟公親王爭權，於是就被慈禧分化，但是與此同時叔順都是起用曾國藩，於是舊的清朝，因為當時還有一個太平天國的內亂，內憂外患，如果不是起用曾國藩李鴻章，清朝亡了，道光咸豐就收皮了，網絡發給1903.com。指點江沙，肖澳江湖，光明頂，陶傑，鮑偉聰。 太平天國在咸豐初年爆發，洪秀全廣西甘田村起事，無疑可言。為何在廣西呢？因為當時廣東已經有13項，割讓香港後，英商已經在廣州珠三角一帶登陸。 整個廣東省尤其是珠三角的聖經已經是傳教士隨著英國商人已經在廣東開教堂。而洪秀全本身是廣東花園人，他在廣東接觸到聖經基督教，他在廣東沒有辦法傳教，因為其實 當時很摩登，廣東很多人都知道耶穌、上帝，獨是廣西那裏都是蠻荒，那些人未聽過。於是洪秀全考試落第，說自己發燒，上帝報夢給他，說他是耶穌的弟弟，然後走去金田村，在那裏結識幾個廣西人，一個叫馮雲山，一個是燒炭的。 不是現在燒炭自殺的那些人，是炭窑工人，叫蕭朝貴，煤炭工人，糾結蕭朝貴和馮雲山，道了他們升仙，信了主仙，接著結拜兄弟，拿著本東西在那裏作法。廣西時未聽過耶穌，廣東時已經有，當時在那裏一搞事，有一群廣西農民 跟着他，所以一路打过来，然后由湖南一路砌上去。萧朝贵在很早期过河时中箭身亡，跟着洪秀全、杨秀清、韦昌辉这班人，好像当年毛泽东、林彪、彭德怀一样，一众落草为寇，一众山贼。 山賊草寇由湖南一直打到上去南京，所以為何有些歷史書或起義，這些全部都是大陸因為太平天國和農民革命，他們掛了勾，他們將太平天國的暴亂美化成為農民革命，其實不是革命，洪秀全 有一個分田地，將地主的田地充公分給平民百姓，又行天父，好像一些公社或 公有的財產 但事實上,他們自己內部絕對不是 例如很多妻妾,亦在過很奢華的生活 所以一直以來,在中共的歷史教科書中,太平天國受到讚揚 所以如果你看大陸的教科書或論文 你經常見到他拿太平天國做一個農民起義的典範 所以譬如陳可辛拍《投名狀》， 在內地上演的時候,他都不能夠開宗明義說他們是打太平天國 亦都不能夠將他貶低， 因為始終在意識形態上,太平天國在中共的歷史中是英雄。 怎樣做生意,你討厭政治,什麼都政治化。 什麼都是政治,你寫一個劇本,拍一部電影。 我講太平天國的歷史,都不行,又不是說你 所以這些是另外當然這些是太平發匪沿怒、消殺、搶掠、奸淫婦女洪秀全有百多個妻妾全部編號名字都免得廢事改好像夜總會一樣因為他教育程度低這個時候太平天國引起一個愛爾蘭的傳教士的注意他的名字叫麥 麥道斯Medus,麥道斯是誰呢?他是第一個將聖經譯為中文的人。他一看到洪秀全拜基督教,覺得清朝麻煩。我賣貨進來,清政府又說要關稅,諸多不合作。現在有一個西化的政府看起來好像是信耶穌,於是跟太平軍由廣西一路走到廣東跟一截。 不斷記錄他們的行為和他們談但越看越不對勁為什麼呢因為他想英國政府暗中輔助太平天國推翻滿清因為終於有一個基督教國家他以為是基督教其實是異端如果是一個基督教國家就跟西方會合嘴應結果當然就是誤會網絡發給1903.com